那个不是那个什么农药决赛 了， 对呀，啊，正好去那几天， 哦， 车展那几天， 别装不知道。 然后前两天周末也是刚刚成都车展闭幕， 嗯， 是吧？ 是，嗯， 我们等于就把车展的所有车型整理了一下，然后把一些重磅的，包括我们那个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呢，跟大家来做一个完整的汇总。 对， 是的， 对。前两天我记得在车展之前，咱们的这个不爱吃巧克力的圆圆 啊， 咱们的小编已经给大家说了，就是 晒啊， 把一些什么图片啊，他看着比较好玩的车，那个就基本上给大家已经从微信上都发送了， 展出来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翻翻原来的推送。 对，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可能就是这个不吃巧克力的圆圆，在吃巧克力的时候没有看到的那些车辆。 对，这都是我们看到的。 对，这都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绕啊！好，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第一辆车是宝沃的 BX5， 这是新车了啊， 嗯， 售价是123,800，嗯，这是在车展上正式上市的一款车，1.4T 的车型。 对，它其实是增加了一个 1.4T 的一个排量， 这款车之前就有了， 哎， 但是它增加了一个排量， 嗯， 然后是刚才也说了，12.38万起到15.58万元的这么一个售价区间。 让我说啊，现在宝沃这个车型虽然卖的不如原来，就是咱们说去年 BX7 刚刚上市的时候， 嗯， 那么火了， 嗯， 但是它的受众群体还是相对固定， 嗯， 就是大家逐渐是在认可这个宝沃的一些造车的理念呀，或者说它的之后的一些品牌故事背后的一些所谓那种传承那种感觉， 是， 嗯，有了1.4T， 我觉得就要比1.8T 来的更加的亲民。首先你价格要降下来了， 哎， 对吧？ 对，它降了价格， 嗯，然后在现在，尤其在2017年年底之前，还有那个25%的那个购置税减免政策 啊哈， 那所以你买1.4T 的就要比买1.8T 的里外里你便宜的就会更多。 还有我在我心中，其实这等于宝沃对自己产品阵容的做了一个增配吧，算。 对，原先都是 1.8T、2.0T、2.0T。 嗯， 起码从排量上，它在产品的阵容上已经做得更丰富了，让消费者的选择更多。然后一水说了拉低售价了，我觉得老百姓会更好的接受到这台车。 而且我记得在成都车展上，赫跟我说的时候，你看那个宝沃那个灯， 啊， 实际上就很德国范儿， 嗯， 就比如特像什么 Q3 啊， 对， 然后像那个 GLA 啊， 嗯， 像那样的车型。 你会发现这个宝沃的车，它的整体架构，它的整体这个品牌给人的感觉是很高端、很大气的这么一款车， 但是价格又比较亲民。 对，价格又比较亲民，嗯。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而且说白了，说的简单点，这台 1.4T 的发动机参数上看，目前还真的还是可以的，150马力， 对， 符合主流的一个参数，开起来应该没问题， 可以了，比这个大众的这个所谓的高功的发动机还要再稍微的强一点点。 啊，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对， 对吧？挺好的，嗯。 好，我们下面来介绍一个大家伙啊，新款的 XC90T8。T8 是应该是 XC90 系里边的大家伙了。 哇，这车因为看到了实车，蛮大的，而且很豪气的一款车。 最贵的是135.8万元， 那个是叫什么？ 一驱混动 什么旗舰版吗？ 荣 不是， 不是 荣誉版啊， 至， 嗯， 尊还有个性运动三个版。 这个是什么段位的？是白银吗？ 对吧？ 成都展上有一款车型是，从这个青铜开始到白银，一直到最高是什么？最高是王者是吧？ 嗯， 对，最强王者吧，好像是。 它是就是，如果你到达一个段位之后，它会按照你一个段位给你。 一看我们就没到过最高，是哪儿都不知道。 到达那个段位之后，它会给你相应减钱，你知道吧？它给你优惠。 我跟你说，现在厂家很多都做这些。我有一个 其实是擦边球啊。 我有一个朋友是开咖啡厅的，他就也是这样。比如你在那里边玩王者荣耀，你是什么段位的，他就相应的给你打多少折扣， 就等于是 VIP 了。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就蛮有这个。 对， 就厂家现在也很知道趋势嘛。 我觉得这个说不好听点，它有点鸡贼， 嗯， 对吧？就是趁着一波东风，我赶紧去追这个热。 对， 所以现在看呢，哎，但是挺遗憾的，沃尔沃那个彭于晏没有来。 其实这一次成都车展上有很多我认为会到的明星，他都没有到。 好多人说啊，彭于晏没来，然后看到我的时候啊，你来了，真不错。啊， 我们聊车啊，我俩都没法接，你知道吗？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T8是怎么回事呢？ 你随便说个谁行不行？你说个彭于晏，你也不怕挨打？我天， 就是 这个T8是怎么回事呢？ 你扛揍吗？ 这个咱这T8是怎么回事呢？ 这T8售价区间是99.8万。 8万元，八零万元到135.80万元。 对，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T 八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这个一驱混动什么样啊？ 为啥叫 T 八？ 它是由现款的这个9.2千瓦时的这个电池啊，已经增到了10.4千瓦时。首先，它的这个电池已经变化了，然后它的纯电的续航里程，由于电池增加了，所以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已经达到了50公里，也就是充满电可以跑50公里。而且它用的是这个全新的这么一套混动系统，那它的峰值扭矩加在一起是640牛米。640牛米给大家一个数据，我记得兰博基尼的小牛，应该它的峰值扭矩就是在600牛米上下。所以说这款车型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跑进了6秒。而且据说啊，最低的这个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2.6升。 对，因为它 是 油电混嘛。 所以这也是未来可能汽车的一个趋势，大家能看到，加了一个电机之后， 对， 那油耗也下来了，加速也上去了。当然，综合使用起来，续航里程也能够达到高一些的话， 你还是要贵啊， 对 呀、 啊，价位高、啊。 咱们现在看这个 SC90的这个 T5，最便宜的可能，比如说平行进口车可能才卖到50来万。那你上到 T8，那跳过了三个台阶，你就要将近100万去买这个车， 就翻番了呀。 希望科技成本越来越低吧。 对，我觉得这样的成本如果说慢慢低的话会更好。 好，那成都车展咱们汇总的新车呢，这一段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期待着你的回来。 大牌美食哪里找？ 找最红的就行。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真享版，搭载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下面来看一款就是非常火红的车啊，这个展台都很红啊，一汽马自达的2018款 CX-4。 其实提到这个马自达展台，因为我去的嘛，两台车我魂牵梦绕。 哇，我真的这个展台我也看了，它太红了。 就除了这一马，这一往无垠的这个 什么一往无垠， 魂动红，然后 一往无红， 然后因为。这回等于说也带来了一辆车跟大家正式的来亮相 MX5 的， 但是来的是硬顶是吧 RF 硬顶，对，就是后面有 好遗憾啊，没有来 软顶， 但是这个车讨论太多 了，进来了，据说 到年底的时候应该 广州车展 会有价格 引入进口，然后全国限量500台，大家期盼已久的官方引进版终于来了，这是一方面。 对，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全新的 CX4 呢，售价区间这回是公布了14.08万元到21.58万元啊，一共7款车型，还是2.0升和2.5升，但是呢，真是比之前加了好多东西 啊，比如说 马自达的智能安全辅助系统，然后还有这个车道偏离啊，包括自动远近光切换呐、 标配 巡航，很多东西都是标配的 哦， 就是。 也就是14.08万那个就有了。 对，你这回看他们应该是列了一张表格，你能从当中看到说标配的增加了好多东西，都是主被动安全的，然后越高配置加的越多，就比如说你看这回的售价跟之前的售价并没有大的区别， 对， 但是其实它里边的很多在安全系统方面的增加，这个东西就得你严格去看了。 我在成都车展上，我是比较关注于几个 SUV， 其中 CX-4算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待会儿可能要跟大家提到的雪铁龙的天翼，就是这两款车型，一个是非常灵动，另外一个是这个设计感 很强， 更强的一款 车。而且我觉得 CX-4它有在就是它的智能科技上做了一个很大的提高，比如说它缩短了一些就是开机的时间。这个是有一些车企在 换 CPU 了是吧？ 对，在你提升车的时候，你没有想到的。 对， 他现在就是把人工智能这儿做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我觉得 你比如说你要开车机，你开一个导航，你都开出去十米了，导航没动换， 对， 你说你焦虑不焦虑？ 这个、真的是，他现在就是大大的缩减了一个开机的时间，就让他处理的速度就更快了。 你知道， 就用户体验也会更好吗？ 我还问过一个马自达，就是专门在店里去负责调漆的这么一个技师师傅，他说马自达的这个混动红特别难调。 真的很漂亮， 就是 太美了。 就是当你看到它非常艳丽的那一面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蹭完之后我们调漆的辛苦。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在车展上去过马自达的展台，只是在平时看过一辆。当马自达的各个车型都以混 动 红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场面非常壮观，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厅里 热的展台， 对，而且这个厅里一排啊，你第一眼看到的绝对 是 一马的展台， 对，就是一红， 对。 所以这款车型算是增量不加价， 增 的挺多的， 对， 就尤其是在主被动安全这块，如果你要买车的话，你往新款看，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反正在北京 4S 呢，是前一段时间正好问了大区的人是要等车，但是他们不加价啊，也没什么优惠，你不妨再多等一下， 等 新款，就是等这个一八款的这个车。 对，那再说说那个 C 五吧，我一直也关注那个 Air Cross 天翼，我觉得特别好看，尤其是那个前雾灯那块也好，还是说跟 C 六一样的那个家族式的贯通的这样一个前脸，好看。 就是 C 五给我的感觉是，它的15.37万这个起售价格是拉低了整个 PSA， 就是在国内的一个 SUV， 尤其是这个紧凑级 SUV 一个售价。 我看完你发的天翼的预售价，我还是惊吓了一下的，挺便宜的。 当然，它的这个配置啊，不可能说是完完全全在153,700这个价格就特别特别的丰富了。我觉得跟那个刚才咱们提到 CS 可能还不太一样，但至少就是说它要比同门的，比如标致4008，要好很多。我至少更漂亮。 对 吧， 这个外观是很拿出手的，那个火山橙还是很漂亮的，而且这一次不是特别像雪铁龙的一个车的感觉。 哎，不是，我觉得反而它像雪铁龙了。 是吗？ 原来咱们看到比如前一段时间的那个 C6 红城区的那个发布会 C5， 包括老车去试驾那个 C5， 它更加的欧洲化。 对， 它不像是那种法国人的那种，说我就要在那块加一个窗户，我就要在那块封一个东西，它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设计。但是你看 Air Cross 这款车型，就完完全全是回归了原先我喜欢的 PSA 的设计。因为可能我觉得啊，雪铁龙之前给我的感觉哈，它的设计就除了 C6 以外，对它太中规中矩，就是很。就老车会喜欢的范儿，你知道吗？ 老年人 对年轻人不会对他觉得有怎么样。 是， 但是这一款车上看起来，哎，好多的年轻人，因为车展上的时候，很多的年轻人在看它。 我是这么想的，法不法国不管啊，大家都觉得它挺好看， 这就成功了。对，这就成功了。前脸真的很好看，我觉得。 好，天翼呢，先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也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接着跟大家盘点成都车展一些重磅的新车，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成都车展上的新车啊，揽胜极光，这个也是不得不提的， 这是新款了是吗？ 新款的这个呢，虽然是我没有去到发布会，但是爱吃巧克力不爱吃巧克力， 不吃巧克力的圆圆、 不吃巧克力，但是很爱吃巧克力的圆圆， 对对对，要不然瘦不下来呢。 外观了，就是去看了一下啊，这个发布会。觉得这款车还是不错的， 极光是吧？ 售价先跟大家说了吧， 38.8万元到69.8万元， 是咱们国产的版本， 国产版本， 对，国产的版本。 我建议大家不用看超过60万那两个最高的两个配置啊，就是看38万和41万的两个配置就 行了。因为这款车啊，它这一次主要就是对配置进行了调整， 而且换了新的发动机， 都没变嘛， 对 吧？对， 它的外观基本没变，而且就是这款发动机，它要比原来的那个发动机要高出很多。它的峰值扭矩、峰值扭米，这个 峰值扭矩、 峰值的这个功率已经达到了240匹、 嗯， 所以这个对于一个2.0T 的这个发动机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嗯，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揽胜极光这款车型，你再怎么变，它还是原来很漂亮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它在外观上不用大改。 对， 除非是像星脉一样有更加这个特立独行的一面，嘣一下给蹦出来了。 但星脉也来了， 对，星脉它是一个预售，70到100万， 70到100万， 嗯，所以其实今年的成都车展就是捷豹路虎这个展台，挺有看点的。 对，那个谁也来，发现神行上市， 发现神行它也上市 的发动机， 它一样是换了国产的这个 2.0T 的这个四缸发动机， 嗯， 最大的这个功率在240匹，而且包括全新的这个18款的 XFL， 嗯，它有一款低功率的， 低功率是200匹， 对， 然后高功率是240匹，但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大家去选择的时候，很容易就选到了这个240匹的， 嗯， 因为低配的相对来讲。你作为一个豪华品牌来说啊，比如捷豹路虎，不管是什么样的车型，你买最低配的，可能你不能满足自己的这个所谓在配置上或者豪华感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嘛，对吧？所以你稍微花多一点钱，而且这两款车型现在在市场上会有优惠啊，基本上便宜个5%-8%，我觉得就把你原先的那个价格差距给弥补回来了。 嗯。 而且我还挺喜欢发现神行的， 嗯， 空间确实挺大的，开起来 太大了。 就是、这个、 你说太大，车太大还是空间太大？ 就是在那个上下坡的时候，需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周围台阶之类的。 那台车对于我来说， 我这有阴影啊， 特别灵。我反正对于那么大一台车，开着特别灵活， 其实 像无人驾驶似的。 这款车型它并不大，只不过内部空间 做的 大。 我是觉得，对它可能对于我这种娇小身材的人来说，它视野上可能有局限性。 适合极光，赫还是适合极光， 嗯， 对吧？ 适合更漂亮的 三门版的那个，那个太帅了。 对对对对，我适合这种。 那捷豹展台， 捷豹还是那个刚才说了，就是 XFL 啊、 还有那个 XE， 就基本上上了3款18款的车。 哦， 然后就是捷豹的 XFL， 然后这个路虎的发现神行， 嗯， 还有路虎的揽胜极光，然后再加上一个预售的70到100万的那个星脉。星脉简单再说两句，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多了。 嗯， 它是定位在于什么呀？定位在于这个揽胜极光和揽胜运动以及发现之间的一款车型。 这个有点绕， 就是。它的价格可能会跟发现神行差不多，不跟那个发现差不多。 啊， 现在发现五都是70多万起，但是它跟发现的完全设计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发现更闷，有点像路虎卫士啊，或者说奔驰 G 那样的感觉。 那我有个问题就问二位了，你们觉得星脉未来男性的用户多还是女性的用户？ 我觉得是女性， 我也 跟那个极光是 有 点相似的， 对， 很流线，而且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枣核的话，一个是大枣核，一个小枣核，就特别的好看。这款车型真的很好看， 嗯， 而且里边高科技的东西比较 那肯定的，但是一般的男性，我觉得还是可能直接买个揽胜，直接买一个 就更硬派一点的 发现，更硬派的， 嗯， 就是像那个赫，比如说将来有钱了，那买一个星脉，我觉得这也挺漂亮的。 嗯， 就车大了，好像开的不是太顺手。 司机，我来，我白手套都准备好了，是吧？ 好嘞，既然想找一个话反驳你，没有想到啊。 嘿嘿嘿， 我慢慢想一想。好，那今天这个成都车展上给大家回顾了一些新上市的车型啊， 没说完。 对，没说完，我们明天继续啊。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对，然后另外提示一下咱们听众朋友，最近咱们还有互动的一些游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嗯，有一些给北京地区朋友的一些福利啊。 对，福利是什么呢？卡丁车券提升